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8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要求出京旅客非绿码不得进站乘车。 北京将暂停除天津、河北之外其他省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 北京市再次出现新冠病例，记者探访多个商超市场，了解防疫情况。 隔离管控检测点防疫不力，致一人传染23人，扬州多人被问责。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38金、32银、18铜收官，下一站巴黎。 两家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打架，警方已经介入处理。 浏览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喂，你好，请问是黄工吗？ 哎，是的，你好。 黄工你好，请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夜间啊，目前来看会有强对流天气。从这个时间上来说呢，从23点前后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大部分地区呢将有雷阵雨和阵雨，可能伴有啊短时的大风，山区呢还会有小冰雹，平均降水量啊目前来看是一个小到中雨，有些地方呢将会达到这个暴雨的量级，所以说呢夜间啊主要是这个雷阵雨天气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呢也有不利的影响啊，请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就是周一了，天气情况呢目前来看是多云见阴，最高气温呢是30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多，依然有明显的闷热感。午后到傍晚呢，会有雷阵雨，降雨量呢还是分布不太均匀。降雨时呢，还将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大风，有些地方呢还会有小冰雹。目前来看啊，对交通晚高峰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听众朋友们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并注意防范。那么周二到周日的天气啊，大部分时间来看呢，天空云量比较多，周二下午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几天呢没有明显降雨，那么这几天预报最高气温呢是30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都是22度左右，空气湿度啊还比较大，所以啊这几天呢天气也会持续闷热，出行和户外活动呢防暑降温应该是咱们这个重点。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伴有风雹，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还是来重点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81例，包括江苏38例、河南24例、云南7例、湖北6例、湖南6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8月7号0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市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第235场例行新闻发布会，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了解一下。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今天下午的会上发布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副主任王澜在发布会上对进一步严格铁路进出京通道的这个疫情防控举措进行了介绍。那么他表示呢， 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级以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进返京人员，铁路部门呢将暂停发售其到达北京的车票。那么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的其他的县市区级人员非必要不进京。那么全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住所以及单位所在街乡镇和这个单位的人员原则上也是不允许出京的，确需出京的也需要持北京健康宝的绿码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那么北京的这个铁路部门也将对所有进返京的旅客实行100%的测温以及查验北京健康宝等等的举措。那么对非绿码的人员呢将进行劝阻登车，未安装北京健康宝呢也需要现场下载并且查验这个赋码的状态。那么对于无法购买到到京车票以及认为北京健康码的赋码有误的这种旅客，也是可以通过北京市的12345和铁路部门的12306的热线进行反映的。那么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今天也在发布会上强调，根据北京现行的这个疫情防控政策呢，也是再次的对广大计划进返京的人员进行了提示。那么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市区级当地人员暂不允许进京，那么在其所在的这个地区转为低风险地区后将会适当的进行开放。那么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的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当地人员也是非必要不进京，那么需要进京的也是需要乘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以及抵京后实行14天的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主持人， 好，感谢王悦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根据交通北京官微的消息，为了有效阻断新冠病毒通过道路客运车辆传播，北京市决定从今天开始暂停除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暂停运营客运班线的恢复运营时间将会根据全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本市各有关的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将为已经购票旅客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接着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和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今天北京西站105趟始发列车停运。 特别提示，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就前往车站去办理退票手续。您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的人工窗口去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您呢，首选12306的官网或者是 APP 来办理退票。 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北京公交集团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市民乘客地面公交出行的安全。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间隔1米啊， 在四惠公交枢纽站台上，候车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在对栏杆、座椅等乘客经常接触的位置消毒擦拭。乘客们说：“ 挺好的，我刚才坐113消毒水味挺浓的。” 佩戴口罩这个事情，比如谁没有了或者没戴好的话，都会及时提醒。 四惠中心生活副主任邹璇表示， 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开启两扇车窗通风，空调的温度呢服从通风和防疫安全的要求，车辆每趟次消毒一次，乘客常触摸到的刷卡机、门把手也是重点消毒，途经重点区域的这些线路呢，我们也是加密消毒频次，环境这块定期的消毒，定期的做核酸。 哎，师傅你好，来扫个健康码。 早上不到8点，四惠长途客运站入口，工作人员对进站乘客逐一测温验健康宝。乘客们说， 一直有人员在巡查，戴口罩，提示按1米限速， 有专业人员消毒，让人挺放心的。 近两周，四惠长途客运站日均客流约800人次，出现大幅下降。北京工联长途场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张一南介绍，每班车发车前都需要消毒通风，并核查车上测温、消毒设备和备用口罩等。 按照防疫的相关要求，暂停了部分班线的运营，比如辽宁省的大连、河南省的商丘、山东的烟台。咱们现在运行班线数量是平常的大概80%左右，会根据疫情变化调整班线运营情况，请旅客及时关注售票信息。 北京公交集团宣传部副部长高阳介绍，近期采取了多项措施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公交出行安全。 一、司乘人员班前班后都要体温检测，每日配备专用的防护口罩。第二，常规线路坚持抗抗消，中高风险地区和跨境线路加密消毒频次。第三，定期对车辆场站环境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呢，对一些一线员工定期进行核酸检测。 进场车辆人员扫码测温，商户三天一次核酸检测，主要区域两小时一消杀。作为北京最主要的农产品市场，新发地市场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地保障首都菜篮子安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请戴好口罩，测体温，扫健康宝。 在新发地市场神农门门口，现场循环播放着扫码测温的提示。七名保安人员手拿测温枪和健康宝二维码，对进入市场的车辆和人员一一登记测温。新发地市场治安管理部经理王玉群介绍，中高风险区域的车辆严禁入场。 我们开放了18个大门，所有的门口都有保安在执勤，每个人都要测温，每一辆车上的每一个人必须保证是绿码才能进入市场。如果发现有异常的呢，我们及时上报。 戴好口罩，做好防疫啊！ 走进市场，随处能够看到监督员举着大喇叭提醒商户做好个人防护。记者观察到，尽管天气很热，市场里几乎人人都戴着口罩。商户李军说， 像我除了吃饭以外口罩是不摘的，在我们的经营范围之内，我要看见不戴口罩的，我也会提醒一下。肯定热，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又保护他人，我这档口离核酸检测点200到300米吧，直接走过去就做了。 在市场治安办公室门前的核酸检测采样站前，六七名商户间隔一米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介绍，市场里设置了2个核酸采样站， 对我们市场固定的商户和人员呢，3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外来的大货车司机随到随检测。市场内的重点区域呢，如猪肉大厅，我们是固定的商户，每天完成1/3的核酸检测，3天形成一个循环。 新发地市场已经全面启动应急预案，将场内区域划成一个个网格进行管理，3个督导组全天候巡视，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我们市场内把消防车变成消杀车，每2小时一次，对市场的主干道和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另外呢，还有移动式做到全覆盖环境消杀。目前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整体的交易环境健康有序，以确保首都农产品的稳定供应。 顺义区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目前顺义区已经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5071间房。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唐四报道。 咱们酒店独立的 B 栋是借国际机组的。 距离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不远的一家酒店，目前只接待航空公司机组人员。这家酒店有3栋楼，其中 B 栋专门用于非国际航班的机组人员进行14天集中隔离。在酒店大堂，风经理隔着玻璃指着对面的 B 栋说，国际机组人员隔离严格实行闭环管理， 门口24小时保安监管，门口大范围的管控区域，确保这个区域里边跟外界完全是独立隔开的。车直接倒进来，从消毒地毯上面下来以后，直接进入管控区域。机组人员会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通过以后才会安排到咱们酒店来进行14天的隔离。每个门上面装了门磁，隔离14天当中进出房间的话，我们都会受到系统的管控。核酸检测入住酒店3天以后做一回，7天以后做一回，满14天以后做一回，然后回家居家隔离7天。 在集中隔离期间，酒店还会为机组人员尽可能的提供相关服务。 8月7号的午餐正好是立秋嘛，又想吃饺子的，你看有需要醋蒜辣椒的什么。 中午11点多，国际航班机组人员已经在各自的隔离房间里吃上了午饭，没有菜单。每天机组人员都会在微信群里点菜。酒店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就是 B 座集中隔离机组群，想吃什么我们尽量的都会满足他们，他要是不想点的话，我们就会给他准备的正常的餐食。 做好服务的同时，酒店还会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管理。风经理介绍， 总共是220个人，打完疫苗以后，我们每周还做核酸检测。隔离区里边工作人员是全天候24小时不能出来的，如果说出现换班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对他们进行14天的集中观察，做2次的核酸，没有问题了之后进行再加7天的居家隔离。 目前顺义区已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 顺义区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5071间房。顺义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局长支建伟表示， 制定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员、国际机组、外航机组5类人群集中观察点防疫管控方案，更新防疫手册，进一步规范环境消杀、垃圾处置等工作流程，同时全力做好奥运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 前些天呢，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全市的防疫政策再次收紧。按照要求，本市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等商业服务业企业要严格落实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通风消杀、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的防控措施。目前这些地方对相关防疫政策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随机进行了走访调查，来听他的报道。 8月7号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丰科路的万达广场。记者发现，商场B1层地铁通往商场的入口处，有些顾客因为手机原因不能扫码，工作人员也并没有强制登记信息。进入商场后，记者发现某些店铺的员工也没有按规定戴好口罩。对于这种现象，记者询问了商超的安保人员。 咱们现在规定员工都要戴口罩吗？ 对。 里面那要是有人不戴怎么办？是不是有人管？ 不戴看到了有人管。 在通州区杨庄路49号的华联精品生鲜超市门口，虽然贴出了提示，但并没有看到工作人员监管顾客是否扫码，更没有人测温。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前来购物的顾客。 可以加大这个安全吗？这种人多的地方还是需要多一点这种防护的要求吧。正常来说，扫码不是必须的吗？ 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京深海鲜市场，在市场西门口有安保人员进行监督，每位进入市场的人员必须扫码登记。 请快戴好口罩，扫码测温。 市场门口的防疫措施让人踏实，可进到市场里面，情况却大不相同。记者发现，虽然墙上贴有佩戴口罩进场的标志，但某些店员并没有按规定佩戴。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他认为 在这种疫情稍微有点反弹的情况下，掌握一些就扫健康码掌握动向，然后还有戴口罩之类的，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在8月4号召开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副组长齐金丽也通报了一批公共场所存在的防控问题。针对商超市场出现的这些问题，除了加强自身管理和属地监管之外，齐金丽也提醒市民 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杀、保通风、控距离等依然是最简便有效的防护措施。二是少聚集、少聚餐、少聚会，在公共场所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三是接种了疫苗并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贴了护身符依然不能放松自我保护，不能代替常态化防控措施。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多点散发疫情，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高，传播力强，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但在不少地方，很多家长带孩子外出购物娱乐时，小孩子往往没有佩戴口罩，防护措施几乎没有。儿童因为身体发育等原因具有一定特殊性，那么如何做好儿童的防护工作？在过程当中有哪些易犯的常识性错误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郝静的建议。 那么小孩的特点呢，一个就是他的脏器啊，他各个器官的这个还都在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啊，他的很多功能都不是特别完善，比如说他心肺功能啊包括他的免疫力啊免疫功能啊都不是很完善，尤其是越小的孩子他就越容易这个容易出现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另外呢，还有呢，孩子呢他就是生性比较好动嘛，比较活泼，他的这种防护意识啊非常的弱，尤其是小婴幼儿3岁以下的孩子，他的很多防护都是需要家长来协助来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一个呢要做好这个家长自身的防护啊，家长自身的防护。一个呢就是家长呢他自己也要注意，不要尽量去人多的地方啊。如果他自己有自身的这种不舒服，比如有干咳呀或者有低热呀，他要尽量的也要跟孩子去隔离开。另外，家长他自己的个人卫生，包括他的手卫生啊。这些他都要注意，比如他回家以后，尤其小一点的孩子，小婴儿啊，他在这个照护之前，他应该换衣服， 织呢，我们提倡呢，就是尽量都分餐啊，就是孩子有自己独立的这个餐具，或者家里有这种公筷公勺，这样尽量减少因为接触而感染的这种机会。有的家长给那孩子喂饭的时候会吹一吹啊，吹一吹，这个也是尽量避免啊，尽量的不就是不带孩子去那个人多的地方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一定要出去的话，那就要给孩子做好防护。一个呢要戴口罩啊，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另外还有就是尽量的出门的时候少碰触一些公共区域的东西，比如说扶手啊，比如说咱们要坐电梯的话呢，尽量的去坐那种就是扶梯，少坐那种厢式的那种电梯啊，减少这种在密闭空间的这种传播的机会。还有比如带孩子去逛超市买东西啊，尽量去少碰触那个柜台啊，那些摆放的物品，尤其是一些这种就是冷柜里面的冷链这种的运输的一些物品，这个都一定要注意啊。尤其孩子他自己不知道，他有的时候到处摸啊，到处碰，那么家长一定要看护好。那么一般来讲呢，特别小的小婴儿，像一岁以下的孩子，一般我们不建议戴口罩，因为他很容易发生窒息。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一般三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建议戴那种儿童口罩，在他有保护作用的情况下，还能有一定的通气性。另外要跟孩子的脸部呢要贴合，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他才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其实一般两三岁的孩子，我们也不提倡戴口罩，及时的给他摘下来让他通气。我们不建议孩子戴那个 N95 口罩，戴时间长了会对孩子的肺功能会造成损伤。有的家长给孩子买那种隔离的面屏啊，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尤其小孩比较适合。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根据中央及北京市防控要求，北京地区博物馆日前全面提升了防疫的措施，严格落实限量预约等举措，防止人员扎堆聚集。 除了限制接待人数，一些博物馆暂停团体预约、人工讲解，还有的博物馆取消讲座、夜场、延时开放等聚集性活动服务项目。此外，部分博物馆采取了瞬时限流措施或是停止开放措施。 来关注其他的城市疫情情况。8月7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4例。 据通报，新增的7例本土确诊病例包括普通型3例、轻型4例，于8月7号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新增的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8月5号到6号从陆路入境，8月7号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普通型2例、轻型2例。 截至8月7号24点，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370例，无症状感染者26例。 江苏省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28号至今，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突破300例，达到308例。记者留意到，这轮疫情当中有一例特殊的病例。这名确诊病例在广陵区湾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班，7月29号中午到31号上午，在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工作之后被感染。 扬州市卫健委一名工作人员对《健康时报》记者说：“整体来看，他们的核酸检测点都还是比较有序的状态，但是个别核酸检测点可能会存在因为现场管控力度不够，有一定的感染风险。现在就核酸检测点的管理没有提出新要求，但是会进一步严格落实一米线、扫码、测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也提示大家在人群聚集处一定要自觉佩戴好口罩，自觉保持距离。” 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今天通报，本月一号，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并造成23人感染的严重后果。王强已经因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并停职。 7月29号到8月1号，在对王强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行复检的过程中，邗江区有关方面在隔离管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造成了疫情扩散。 7月29号，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设置不规范，现场组织混乱，导致在该检测点与王强密切接触的多名人员被感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来关注湖北。湖北省武汉市今天下午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8月3号武汉市统一部署启动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累计检测1128.58万人，除暑期外地离校大学生和6岁以下的儿童之外，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武汉市将会继续安排查漏补缺。 通过这一次全员核酸检测，除了在已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的病例之外，又从已封闭管控的小区筛查出9例阳性，已经全都转入到定点医院隔离救治。这些阳性人员都是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关联人员，均与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关联。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38金32银18铜收官，下一站巴黎。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东京奥运会将在今晚闭幕。本届奥运会，杨倩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第一枚金牌。在奥运会闭幕这一天，李倩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终，中国代表团是以38金32银18铜收官。在这里，祝福中国代表团，也祝他们能够平安凯旋。 嗯，在今天的奥运收官之战当中呢，内蒙古姑娘李倩遗憾不敌英国对手，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劳伦普莱斯，在东京奥运75公斤级拳击比赛当中拿下了银牌。那这也是中国女子拳击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银牌。 李倩曾经在里约奥运会获得过一枚铜牌，当时她表示深感遗憾，希望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实现金牌的梦想。那么作为中国拳击队当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之一，31岁的李倩能够坚持到现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嗯，东京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呢，今天结束了，中国队以84.550分排名第四，创造了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名次。此前，中国队曾经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 保加利亚以92.100分摘得冠军，第二名是俄罗斯奥运队，总得分是90.400，季军是意大利队，总得分是87.700。 中国艺术体操队在2019年世锦赛获得了集体全能第七名，直接拿到了东京奥运会资格。8月的资格赛上呢，5位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姑娘，先后在5球和3圈2棒中得到了41.600分和42.000分，总分83.600，排名第5位。中国的艺术体操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时隔13年再次晋级奥运会比赛。 中国队这次参赛的两套节目都极具中国特色，五球的主题为敦煌，为了演绎得更加完美，全队特意前往敦煌参观，并向当地舞蹈家学习。3圈2棒的曲目选用天地英雄，是今年3月份新编排的，融合了武术和戏曲元素，同时在难度起评分上有所提升。 中国艺术体操曾经在北京奥运会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呢，主力队员孙丹担任现在这支队伍的教练，在资格赛和决赛上，他都手持福娃在场边观看队员的表现，看到姑娘们出色地完成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套编排，孙丹激动地跟教练组拥抱，与队员的发挥也是相当满意。 嗯，那么今晚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将在主体育场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由谁担任闭幕式的旗手呢？大家也非常关心。在昨天悬念揭晓，田径运动员中国飞人苏炳添最终当选。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特派记者李维的报道。 历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旗手值得期待，闭幕式的旗手也同样如此。一般情况，开幕式旗手都是过去一个奥运周期成绩出众的运动员，而闭幕式旗手是当届比赛表现出色的选手。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屡屡创造佳绩，不过由于不少项目的运动员已经随队回国了，所以闭幕式旗手的范围也缩小了不少。最终，中国飞人苏炳添成功当选。 代表中国闭幕式作为旗手的话，肯定是感到无比的光荣，因为自己可能之前也没太多关注，但是我觉得能够成为这样一名的 骑手的话，肯定是对于中国田径也好，对于自己也好，对于我们中国田径的历史发展也好，其实是有一个无比巨大的一个历史，所以说要珍惜好这一刻吧。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苏炳添虽然没有拿到任何的奖牌，但他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没有金牌胜似金牌。在男子100米的半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了我国首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他排名决赛第6。同时他又率领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收获了第4名。作为各项运动的基础，中国田径一直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并不算太出色，但随着苏炳添等运动员的神奇发挥，演中国田径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亮点之一。而上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田径选手当奥运会的闭幕旗手还是2004年，那个人叫刘翔。 要肯定是得到很多方面的认可才能够得到这个旗手这个荣誉，不光是说自己的荣誉，更多的就是代表我们中国田径人这么多一代人的一些努力。翔哥可能更多的是代表我们中国跨栏，我们中国田径的奥运会金牌，可能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代表我们中国短跑的突破的历史点。 这次东京奥运会很可能是苏炳添的最后一次奥运之旅，但他的高光表现已经在中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成为了传奇。就像苏炳添在百米决赛之后所说的，一切都要感谢国家和中国田径的整体进步。 这届东京奥运会呢，注定会成为奥运历史上里程碑的奥运会。虽然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让这届奥运会横生了诸多变数，本应2020年举办的体育盛会无奈地延迟到今年。 虽然因为疫情防护的需要，大比例限制了现场观赛的人流量，但是整届奥运会进展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且恰恰因为新冠疫情这个人类公敌，让大家深切感到团结的刚需和抱团的力量。 是，那么本届奥运会还有哪些特点？中国队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的特派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了，一会儿呢就将进行闭幕式的这样一个仪式，所有的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呢就完成了。那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是获得了38金32银18铜88枚奖牌这样一个好成绩。恰巧啊，我们的首金是杨倩，而我们的最后一块奖牌呢是李倩，两个名字叫倩的选手，最终呢是为我们中国代表团做了一个开头和结尾的这样一个金牌和奖牌的呈现的。那当然了，这次我们中国代表团除了在竞技运动层面上有一些亮点之外，首先要说说我们的在兴奋剂上，我们这次呢是有226个人进行了兴奋剂的检测，是没有任何的异常情况，做到了零出现的这样一个目标。同时呢，我们在防疫上也是做到了零感染，这应该是我们除了竞技层面之外，应该是我们团部和整个代表团一直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现在已经是实现了。那同时呢，在这个竞技层面上，我们在游泳和田径这两个奥运的基础大项上，这次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突破，包括刚才说到的苏炳添是9秒83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实现了吧我们中国选手参加奥运会百米决赛这样一个梦想。那当然了，在其他几个传统项目上，比如说跳水，比如说举重，包括射击、体操，我们都是保持了我们这样一个优势和更高的水平。尤其是乒乓球的比赛虽然混双项目没有拿到金牌，但后面的四块金牌也是都收入囊中了。确实这次比赛应该说，不管是竞技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以及我们在防疫层面上，都是达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和要求，甚至是超出了我们的期待。那虽然东京奥运会受到了更多的影响，延期了一年举行，但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这次的这种表现还是有高光和亮点的时刻。 嗯，好，非常感谢李维的前方报道，也这么多天连续工作辛苦了，期待你的凯旋，再见。 好，谢谢，再会。 嗯， 好，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那么在8月7号进行的男子单人10米台争夺当中，中国队再度包揽金银牌，曹源夺冠，杨戬摘银，中国跳水队是以7金5银的优异成绩收官。我们来听体育广播特派记者金泽的报道。 也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失误才丢掉了这个金牌吧，所以那就由我再拿回来吧。 这是曹源的心里话。从第一场男子双人十米台未能取得金牌后，曹源便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先是在采访中和陈艾森道歉。 你5.56分这失误太大了，你弄个7.58分不能一起来让森哥子把那分数都吓到了，对吧？先道个歉吧。 随后憋着一股劲儿，决定认真总结不足，单人十米台再战。 单人的时候再把另外两个单人的动作在训练的时候再好好练一练吧。 曹源没有食言，在单人十米台决赛中，除了第二跳小有瑕疵以外，其余五个动作得分都在97.20分以上，并最终以582.35分的总成绩力压队友杨健和此前获得双人十米台冠军的英国选手戴利，成功登顶奥运会冠军宝座。赛后，曹源表示，单人比赛心态更好了， 更多还是心态吧，对吧？技术动作平时已经练得很多了，他有一点变动，他都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他们跳得多好，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把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心态上自己调节，还是比双人要静一些吧，就是更能够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 没有了特别想赢的心思，曹源反而放下了包袱。这名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顶尖选手，三米板、十米台、自由切换项目的曹源收获了跳水比赛的无数荣誉，而东京奥运会再次以一金一银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但是征程还在继续，下一站曹源的目标是代表北京队出征全运会。 接下来还有全运会的比赛，就是国内我们还有竞争，还得把国内的比赛先打好。 至此，中国跳水队东京奥运会全部比赛结束，以7金5银的优异成绩收官。 8月7号，东京奥运会皮划艇收官，中国选手单日收获了1金1银，创造历史最佳。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1分55秒495。奥运会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的赛会最好成绩由两位来自中国的姑娘创造。在8月7号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选手徐诗晓和孙梦雅以领先第二名两秒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中国皮划艇在奥运会上的第三枚金牌。距离孟观良和杨文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双人500米比赛里卫冕已经过去了13年，而现在中国皮划艇队的女选手也收获了奥运第一金。赛后20岁的孙梦雅说自己一直处于一种不真实的感受当中，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 作为2019年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徐诗晓和孙梦雅的夺冠完全在预期当中，但徐诗晓介绍突然到来的疫情仍然会给奥运备战带来影响。 觉得拿到这块金牌的话，首先要感谢我们国家给予我们的一个大力支持，包括我们协会这一个一整个团队在我们背后默默为我们付出。这两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嘛，比赛延期了，在这两年就是给我们后期的一些保障啊什么的都很到位。然后现在的话，此时此刻我们就想说感恩这一切，感谢我们身后强大的祖国。 不仅女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突破，中国皮划艇队的男选手也在继续创造历史。在昨天进行的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比赛中，刘浩获得了个人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第二枚银牌。此前和搭档郑鹏飞一起在双人划艇1000米比赛里，他们已经赢得过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里的最好成绩。现在他更成为了中国皮划艇队历史上在一届奥运会里收获两枚奖牌的第一人。赛后刘浩说自己的成绩说明在皮划艇这个项目上中国选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毋庸置疑，这一次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上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此吧。巴西选手说的一样，他16年他夺得的两枚银牌，这一次我也是两枚银牌，下一次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站上最高的领奖台，能拿下金牌吧。 本届奥运会中国皮划艇队共收获1金2银的成绩，同时在五个单项里都取得了历史最佳排名。 昨天晚上在东京奥运会女子摔跤自由式50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亚楠输给日本选手须崎由一。至此中国摔跤队是以2银2铜的成绩结束了本次奥运的征程。我们来听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感觉非常的遗憾吧，就是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就因为一个细节吧，上的失误，然后就轻易的输掉了比赛，觉得非常的遗憾。 0-10脆败给了须崎由一，走过混合采访区的孙亚楠泣不成声。尽管竞技体育不相信眼泪，但孙亚楠的哭声还是让人动容。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孙亚楠本次奥运会的状态相当的出色，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决赛，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在半决赛0-7落后的情况下，在中场前绝杀了对手，这是本届赛事中反败为胜的经典场面之一。不过决赛中孙亚楠的对手是须崎优衣，这位日本摔跤界的当红明星。22岁的他在2017和2018连续两年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而且他还是日本代表团开幕式的女旗手。决赛的过程确实是一边倒的局面，比赛刚开始须崎优衣就发动了猛攻，利用孙亚楠的失误形成了压制，连续滚桥得分，仅仅用了1分36秒就以10-0的优势提前终结了比赛。就像孙亚楠开始时候所说的，这场比赛还是从一开始的细节上出了问题，而之前非常好的状态在决赛中没有发挥出来，这让孙亚楠非常的郁闷。 其实准备的非常好，然后针对方面从心理上面讲，就是抱着平淡的态度，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去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还是没有把握住吧，还是没有把握住，就觉得现在还是有点难过。 28岁的孙亚楠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了铜牌，这次摘银已经是进步了，但对于他来说，比5年前留下了更大的遗憾。而至于能否坚持到巴黎，孙亚楠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昨天，中国选手谷虹在女子6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收获了一枚银牌。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昨天，东京奥运会进行了4场拳击决赛，中国选手谷虹在女子69公斤级决赛中惜败赛事头号种子土耳其队的苏美内利，与金牌失之交臂。赛后，谷虹表示：“ 我觉得我对自己，因为马上要退役了嘛，我对自己觉得还没有放开，我觉得放开可以更好，就是对这一点不满意。谢谢爱我的人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我喜欢你们。” 谷虹在首回合利用前手拳和灵活走位控制住了对手，取得领先。第二回合，他先是因为搂抱被罚扣1分，后又在一次并不完全处于劣势的对轰中被裁判保护性数8，这让他失去了领先优势。尽管谷虹在末回合仍获得3名台下评判青睐，但不足以抵消罚分和数8的影响，最终谷虹0-3不敌对手。针对比赛中的一些争议判罚，中国拳击协会主席兼主教练张传良介绍说：“ 读秒第一个是击坠，就是站不住了，另外一个击倒，读秒。他这个拳他不是什么重拳，也可能我们这个裁判出现的情况，就包括李健一上来就给我们发分啊，包括几个都是这个裁判啊，他的水平可能是有限吧。” 对于奥运会后的打算，已经32岁的老将谷虹透露，自己将不会再参加下届奥运会。他表示，之后应该会选择退役，换个身份做着什么工作，目前还没有确定。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顺其自然。 东京奥运会空手道比赛昨天全都结束，继前一天尹笑言获得银牌之后，另一位参加比赛的中国选手巩俐同样收获了奖牌。我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8月7号，东京奥运会空手道项目进行女子61公斤以上级别的比赛，中国选手巩俐在预赛先输一场的情况下，之后连赢2场，逆转进入半决赛。但在半决赛中，他不敌阿塞拜疆选手伊莲娜·扎列茨卡，最终获得一枚铜牌。和前一天的队友尹笑言相比，巩俐从体重上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却分属2个不同重量级别的比赛。面对无差别级比赛当中更加身强力壮的对手，巩俐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灵巧快速。之前练跆拳道项目打下的基础，也让他有着很好的腿部攻击能力。而且本场比赛的对手他其实也并不陌生，此前4次交手两人各赢2次，但是当机会就在眼前的时候，巩俐被对手的进攻打乱了节奏。赛后他有些遗憾地说，自己的技术没有问题，输在太兴奋了。 对于自己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我太想赢了，然后所以就是自己没有把我该发挥出来的给发挥出来，也没有说发挥到100%特别好，只能打个60%吧。紧张其实没有，但是我太过于兴奋了。 太兴奋也是有原因的，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空手道3年之后仍然将是非奥项目，因此对现役空手道选手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唯一一次登上奥运赛场的机会。 让人很难控制不上头。但是冷静下来，巩俐表示能在奥运会上参加比赛并且得到奖牌已经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未来的赛场他的目标也仍然没变，那就是继续为国争光。 我的体验其实就是想每一场比赛就是都去享受每一次的输赢，然后对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其实我是很满足的，就是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国家能给我这个机会，对我自己来说已经是特别知足了，能站在这个赛场上就是已经是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这样的奥运之旅，如果扩到接下来还有奥运会的话，肯定是最好的。这次的奥运之旅也给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然后接下来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然后为国争光。 除了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巩俐接下来的任务还有全运会。2016年从福建来到北京队的巩俐，将在一个多月后的全运会赛场里再次登场。 今天呢，东京奥运会迎来闭幕日啊，再过一会儿就是十多分钟哈、就要举行闭幕式了。那么夏季奥运会呢，将会在法国的巴黎举行，我们在闭幕式上也可以期待一下巴黎八分钟。但是在下一届这个夏季奥运会之前呢，奥林匹克会进入北京时间，因为再过整整180天，北京的冬奥会就会拉开帷幕，北京将会成为世界首座既举办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城。 接下来的6个月，北京冬奥的各项准备将会进入到最后冲刺。北京冬奥组委将与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密切沟通，做好疫情防控等各项准备，对筹办工作进行全要素测试。冬季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再次向全球的冬季运动员们传递了明确信号，北京冬奥会就在眼前，他们可以继续为了奥运梦想而全力以赴。 是，下一站北京，让我们共同期待。 今天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那么今天呢也是全民健身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掀起了全民健身的浪潮，也让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我们再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奥运项目的百花齐放，让全民健身、全项目健身，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并且热爱的体育项目。如果说奥运会是4年一次的饕餮盛宴，那么全民健身则是平淡生活当中的粗茶淡饭，少一顿也是不行。7月8号，国务院印发了2021年到2025年全民健身计划。计划中表明，目前我国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 37.2%。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这些措施都让体育项目落了地，让人人都能够成为运动员，人人都能够在家门口参与体育，人人都能够在基层感受小小的奥运会。金牌榜第二，奖牌项目百花齐放，中国体育正在迈向体育强国的路途当中。而在新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当中，也已经从开始的体教融合逐步扩大到体卫融合、体旅融合。在属于老百姓的健康中国蓝图当中，他们会和运动员的体育强国梦一样，每个人都在迈着强健的步伐，感受着每天都是训练日。他们可以感同身受地体会奥运精神，即便是家门口的小比赛，也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奥运会的强大的荣誉感。2008年，人们喊出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这个口号是一种期盼。而13年过后，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正在真真实实地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今天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天坛公园同步推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哎呀，看到了，从上面跳下来。 来自顺义区的吴尚坤和孙云熙在父亲刘贵宾的带领下仔细观看跳台滑雪的图片。 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小朋友特别感兴趣，他在问是不是从上面跳下来跳台。 市民刘香根告诉记者，观看展览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冬奥基本知识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成果。 氛围起来了，我们了解了一些滑雪的一些形式哈，平时没这么了解这么多。 滑雪的形式， 比赛的一些内容挺丰富的。 系列展览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团市委、北京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缪祥流介绍说，展览通过系统展示北京冬奥筹办成果，普及冬奥知识，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今天的这个展览呢，在市属公园里面开展，只是市属公园迎接冬奥、营造冬奥氛围的一个开始。我们陆续还会在各市属公园里面持续不断推出关于冬奥知识的一个宣传和传播。 为便于系列展览在全市推出，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发挥自身优势，针对不同单位需求推出冬奥主题展览模块。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吉川排告诉记者，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受众人群特点量身定制展览内容和形式，打造模块可调换、展览可移动、内容可复制的奥运文化主题展。 建立了一个以冬奥文化为主体的展览的内容库，将这个冬奥元素分成了不同的板块，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和受众人群的特点，从这个库中啊挑选这个相应的内容进行组合。它具有呢这个模块可以调整、展览可以移动、内容可以复制的这个特点。如果呢有单位需要举办冬奥主题展览，我们中心呢可以在展览内容方面提供无偿的支持。 本次推出的两场展览是系列展览的第一次亮相。之后，系列展览将在其他市属公园和全市机关、学校、社区、乡村陆续推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呢已经正式立秋，但是仍处在三伏的末伏，夏日炎炎的感觉并没有消退。下周的北京降雨和暑热还将继续相伴。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北京的夏天雨水偏多，强对流天气导致状况不断，气温还像往年一样维持高位，所以总体感受异常闷热难熬。不少朋友开始期待立秋后可以迎来天朗气清的舒爽感受。不过常年来看，华北地区要到九月中旬以后才能正式开启入秋进程。经过几天的沉寂后，下周前期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降雨雷电又将频繁来袭。周三之后，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整周的气温平稳，波动不大，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风力以三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提醒您外出带伞防雨防晒。另外，目前仍是汛期，山区、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确保安全。养生方面，立秋后肺功能开始进入旺盛时期，肺气虚，机体就会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下降，所以要注意内心平和宁静，保持心情舒畅。饮食上以收敛为主，可适当多吃些芝麻、糯米、枇杷等柔润的食物，少吃葱姜辣椒等发散性食物，早晚也可以多多散步，有益于身心健康。 好，我们调整一下，来关注下面的消息。听完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要笑场了。两家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打架，园方的通报亮了。北京野生动物园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公告说，昨天下午呢，有两家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游览的时候，因琐事发生纠纷，进而互相谩骂厮打，并引起大量游客和附近动物们的围观。经当地公安机关调解之后，双方和解。 北京野生动物园提示广大游客，夏季天气炎热，出游时要保持良好心态，要保证家人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公告还说，双方厮打地点附近的动物们是第一次看到人类之间的打斗场面，令他们印象深刻。当晚，部分动物家庭在兽舍内纷纷效仿，场面一度失控。在饲养员的耐心教育下，才知道打架不好，特别不好。 好，那么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新华社六号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发表述评，数据显示，全国楼市年内调控超过300次，中国电信 A 股9号申购将成为近十年发行量最大的新股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新华社六号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发表述评，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文章说，十四五开局之年，刚刚走完上半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面对持续演变的全球疫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以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国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定，开拓出更加光明的前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3%， 比2019年同期增长 9%。 在31个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的成绩单上，海南省增长居全国第一位，增速达 46.4%， 湖北、江西、山西等14个地区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今年消费市场持续复苏，消费需求稳步释放。五号起，北京市实施新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的住房套数不符合北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三年内，任何一方都不得在北京市购买商品住房。像这样的调控政策，到目前全国房地产调控多达352次，可以看出国家坚持房住不炒的决心，或倒逼房价下跌。 今年以来，新能源板块成为 A 股最亮的星。到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前50大持仓股票中，新能源概念股高达11只。今年新能源主题基金发行也已超过30只，超过去年发行总额。分析机构观点，长期看好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但投资者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短期风险。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也就是新三板的数据显示，到8月6号，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到了810亿元，挂牌公司总计达到了7391家。中国电信6号发布公告，第一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53 元，市盈率为 20.18 倍，发行股份数量为 103.96 亿股，将成为近10年来 A 股发行数量最大的新股。 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啊，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自述被领导要求陪济南华联商家喝酒，期间遭到商家和领导的猥亵，这一事件呢引发了强烈关注。阿里方面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济南华联表示已经停职涉事员工接受警方调查。 在今天凌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 CEO 张勇在阿里内网发帖回应，用震惊、气愤、羞愧表达对阿里员工涉嫌侵犯女同事事件的感受。他同时表示，必须调查清楚，给全体阿里同学和全社会一个交代。 好，北京时间18:56。节目最后呢，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预计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至傍晚有雷阵雨伴有风雹，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二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孙畅，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工业机器人的规划设计师长风。长风，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长风机器人创新工作室技术带头人，高级工程师，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2018年首都劳动奖章，2017年中国大能手机器人竞赛冠军，2015年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工作以来，长风在工业机器人方面有7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12项改善案例在北京市创新大赛获奖，十余项创新成果在各种竞赛中获奖。每个难题攻关项目他都会详细记录并总结，编制成学术论文。长风运用机器人二次应用开发技术，改变机器人原有功能，还可以让报废的机器人重生，焕发青春。在长风的手中，它可以让机器人舞狮、书法、绘画、跳舞、弹奏等，并让上百台机器人复杂协调作业，建设复杂的通讯网络，通过彼此传递信号来认识。为了更好地推进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公司专门成立了以长风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北京现代长风机器人工作室。他本人也带出了不少技艺精湛的得意门生。长风说，我爱机器人，也深深热爱着我的工作，这份执着会激励我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